你是一个梦的舞台，让世界把你期待，幸福就是我们的表白。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结束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前两场的比赛，连续输给澳大利亚和日本，目前在小组6支球队当中排名垫底。虽然这已经是球迷们习惯的国足表现，但是面对失利，大家还是心有不甘。规划球员陆续登场，但是还是没能挽回败局。教练的排兵布阵也受到质疑，是中国球员实力不行，还是我们的技战术方面出现了问题？主帅李铁的一句“中国国家队的教练就是要中国人来担任”，又引发了媒体的论战。中国足球职业化道路已经走过30多年，为何水平就是提升不上去？办联赛，请外教，规划球员，能想到的办法都试了，为什么还是不见成效？中国足球未来路在何方？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天天谈，我是主持人李瑞。今天啊，我们来说说中国足球这个话题。为什么今天要说中国足球呢？因为本周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啊进行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前两场比赛，不出所料都输了。虽然输给的是本组实力最强的两个对手澳大利亚和日本，也是赛前能够想象到的，但是球场上展现出的技战术以及被大家寄予厚望的规划球员都让大家有所失望。那接下来10月份呢，中国队还将进行下面的比赛，分别对阵同组实力相当的越南和沙特。中国队还有希望吗？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探讨相关的话题。一位是北京晚报资深体育记者李戈老师，还有一位是体育评论员梁岩老师。李戈老师您好。 哎，李瑞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梁岩老师您好。 好，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李戈老师啊，前两场比赛您肯定全程都观看了啊，分别是第一场0-3输给澳大利亚，第二场0-1输给日本。那在您的评价体系当中啊，中国队这两场比赛的表现，您能给打多少分？ 75分吧。我觉得这个分数为什么给75分啊？首先这两场比赛是我们中国队所在的 B 组中的两个强队啊，这两个强队呢，世界排名比我们高，亚洲排名比我们高，而且呢。两支球队中从海外联赛归来的这种留洋的国脚的数量也明显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啊，所以应该说从各个角度来看，我们在 B 组中头两场比赛输给澳大利亚和日本，完全在我们的预料之中。 对， 所以呢，并不是感到非常的奇怪。 嗯，但是奇怪的是啊，这个比赛是输了，不过球迷的反应还是比较激烈，认为呢，虽然说比赛输了，但是球场上表现出来的技战术的这个内容啊，包括之前对于规划球员也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但是好像这两场比赛，一方面呢，规划球员使用率不高，另外一方面呢，即使最后规划球员上场了，也没能够扭转场上这个局势。对此您怎么看呢？是球迷们有些飘了，还是说是国足确实表现出来一些没有让球迷满意的地方呢？ 其实我觉得中国球迷对中国队好像期望值调得有点高啊，这个也可能跟球队自身释放出来的信号啊有一点乐观啊有关系啊，特别是在首战澳大利亚的时候，感觉到中国队确实稍微感觉到有点过于自信了啊。我们看首战之后中国代表团给出的总结也是低估了对手啊，这个词我觉得有点，反正让我有点哑然失笑啊，因为我觉得对澳大利亚，我们从任何角度来说，没有任何低估对手的这种能力和资本。 对，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总结之语？我觉得呢，可能唯一一点可以解释的就是在赛前的时候，我们中国队的备战呢是非常的谨慎、仔细、周全的啊。从这点来说，我们确实要强于澳大利亚，也强于日本队。 嗯， 但是呢， 我们看澳大利亚队呢，就是在赛前的时候，他之所以能够晚到啊，只经过了两次合练就草草的上马啊，跟我们去打这个首战。关键因素就是他队内27个国脚中有26名都来自于国外的联赛。 嗯， 而在联赛的就是最后一周的周六周日，这些效力于国外联赛的国脚，澳大利亚国脚，他还要打完那一轮的联赛之后，周一才能啊在卡塔尔集结。所以他这个准备匆忙并不是自己故意要拖大， 这是 客 观因素存在， 哎，客观因素导致的。但是我们也确实得承认，他确实是准备期比较短啊，有点仓促上阵的意思。所以我们可能在这个环境上呢，高估了我们准备期啊比对方长、比对方周全的这个优势啊，而低估了双方在实力层面上、经验层面上、能力层面上的这种比较大的落差。 嗯，林老师，你看李哥老师呢给出了75分的这样一个分数，如果您给国家队前两场比赛打分，您打多少分？您对国家队哪块的表现满意，哪块的表现不够满意呢？ 如果打分的话，我给中国队打50分。如果他能从澳大利亚队或者是日本队这前两场比赛当中，哪怕输一场、平一场，拿到1分也算及格了。因为这两支队伍呢，确实是这个小组当中最强劲的两支队伍，也都是亚洲的强队，也都是世界杯的常客。 这确实是这样。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一次呢，中国队是有几名规划球员哈，也是第一次规划球员打这个世界杯的预选赛，大家对于规划球员呢是寄予了很大的一个希望。但是从这个上场时间包括上场之后的效果来看呢，没有达到球迷们的预期。您觉得这个规划球员能够帮助国家队快速提升实力吗？国家队怎么使用这个规划球员可能会更合理呢？在您看来， 怎么使用规划球员，这应该是人家教练组的事儿，这不是咱们可以指手画脚就能解决问题的。 嗯， 关键你刚才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说他们能不能帮助我们提高实力呢？那么当初规划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让他们帮助我们提高实力，否则也不会采取这样一种急功近利，甚至可以说多少有点丢面子，按中国人这么好面子的这个习惯来说，是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采取这种做法的。 嗯， 因为实在是太想进世界杯了，所以就采取了这个办法。因为其他还有很多的落后项目并没有完全采取这种规划的办法。 对， 但是足球采这个办法真的是没办法的办法，因为关注的人太多，是世界第一运动。我们这么多年就没有在20多年了没有再次打进世界杯决赛圈，实在没有面子。但是我当初也提出这样另外一个疑问，就是既然你规划了球员，怎么不能够让他们去上场呢？ 嗯， 而且他们如果既然是规划的球员，他应该比中国原有的球员水平高啊。有人回答我说，是不是不好意思让他们全上，这样的话让人觉得，哎呀，这不是一支外援的队伍吗？ 嗯， 我接着就说了，我说那你怎么好意思当初规划他们呢？ 对呀，这个很矛盾。 对，你既然好意思规划他们，那你就应该好意思让他们上场，而且这又不违规，这是完全符合国际足联的有关规定的呀。 嗯，梁岩老师呢也是说出了很多我们球迷自己的心声哈。那对此呢，李哥老师您怎么看？之后咱们国家队的这个规划球员的路还会怎么走？您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吗？ 首先我们说说规划球员这个事儿本身啊，我们知道啊，在我们国家的足球发展史上，规划球员是很晚的时间才出现的。我们国家对于国籍的更改啊，就是类似规划球员这件事情上，一直是口子卡得非常的严啊，这个尺度就是在最近这3-5年才放开的。 对， 那么为什么国家在这个人口的这个户籍啊国籍的转让上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政策的松口？主要的原因就是看到了中国足球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那么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达到一个让中国球迷满意的程度，这个进程有点过于缓慢了。那么再看整个世界足坛，包括像德国这样的一个足球强国，那么规划球员也都有这样类似的政策。 对， 所以呢，经过反复的思考之后呢，国家在这方面呢有了一定的政策的松动啊，出现了规划球员。这是规划球员的由来。那么这是第一。第二呢，规划球员的加盟对于中国队的实力的提升到底有没有帮助？答案是肯定的啊，肯定啊，是对中国队的整体实力是有帮助的。对于他们所处的相当的这个位置上啊，他们的这些能力，规划球员的能力比我们本土的球员现在啊看整体的经验实力等等都是要有所提高的啊。 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我们看到了，无论是对澳大利亚还是对日本啊，我们对澳大利亚动用了两名规划球员，前锋埃克森和后卫蒋光太。那么对日本队呢，首发队员还是两个人，但是到了下半场62分钟的时候，又换上了两个规划球员阿兰和洛国富。那么应该说四个规划球员啊都已经上场了。那么上场之后呢，其实对中国队你说有帮助吗？肯定是有帮助。 嗯， 但这个帮助到底有多大呢？没有大到我们可以战胜对方的这个程度。 嗯，还不够、 啊。这个就是还不足以，这就不是说四个规划球员上去，中国队就完全能够战胜澳大利亚、战胜日本了，还没到这个程度啊。这个就是规划球员目前的这个啊自身的能力的所限，而且我觉得也不太可能出现上了四个规划球员，我们现在就能抹平中国足球和日本、澳大利亚这种实力上的差距， 嗯， 这是不可能的啊。但是你说有改善吗？有改善，所以这两方面我们都要看到。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规划球员未来的这种啊发展的方向和发展的力度问题。我觉得啊，规划球员本身它是一个短期的救急的这种措施啊，就是在短期之内希望帮助一下中国队呢提高一点水平，缩短中国足球进步的这种时间的长度。但是要记住一点，规划球员想通过走这条路彻底改变中国足球的进步的这种速度，改变中国队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方向，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我觉得从我个人而言啊，我也非常反对这个啊。我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无论是中国足球圈内还是圈外，大家基本形成的共识就是规划球员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措施，但是从长期来看，中国足球的任何一个实质性的根本性的进步还要靠我们中国人、中国球员自己的进步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对，连老师和李格老师都给我们分析了规划球员的这样一个上场的情况哈，包括今后啊如何来使用。但是对于规划球员如何使用呢，现阶段肯定是还是交给咱们教练组来说。对于国家队教练组的话呢，最近也有一些热点的话题啊，比如说比赛结束之后，主教练李铁在答记者问的时候就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认为中国国家队的教练就是要中国人来担任，只有中国人能把这件事做好。当然这句话其实也没毛病，不过是放在这两场比赛失利了之后啊，这种情况之下再说这个事儿，尤其是大家对于这个规划球员的使用啊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说，连老师您觉得李铁是压力太大对这个有些声音的反击，还是说心里本来就更想使用本土教练、本土运动员，还是说这就是李铁的自信和个性，您怎么看？ 李铁应该说是一个相对啊，就从我的接触当中，铁子是一个挺本分、挺规矩的一个孩子， 嗯， 就是并不像大家所这个结果看到的，哎呦怎么这么张狂啊？不是这样的， 嗯。 但是正因为他相对比较本分，另一个角度他不太善于言辞， 嗯， 就是有些想法，有些话可能他想的不是这么想的，但说出来的效果跟他的想法，结果却成了反方向了。 嗯， 我是这么去理解他的。但同时呢，也有一个中国足球圈的固定的一个习惯啊，就是中国足球圈当初有一位体育界的高层人士自己给中国足球总结了四不， 嗯 啊，就是不团结、不虚心、不学习、不刻苦。其中这个不虚心，这一点呢在中国足球圈呢是非常明显的， 嗯， 因为他们经常会说，最近这些年引进了很多外教，他们都说啊，他们的训练课我们也看了，我们也上了，不过如此嘛，啊，总是觉得和外教这个相比，觉得我们没有什么落后的地方， 嗯， 但是为什么呢？人家国家的足球水平就是比你高呢？ 对， 我们这个足球圈真的是不够虚心，因为在足球圈里互相之间啊，没有谁说你是大牛，你比我牛，没有的，没有去钦佩另外一个人。比如说，各个项目当中啊，都会有那种大牛的，比如说奥运金牌得主啊，世界冠军呢、啊，那你别人提起来，晚辈、后辈、同行都会很钦佩的，因为人家是世界冠军，因为人家是奥运金牌得主啊。 对。 但是因为在足球圈，谁也没有取得过优异的战绩。 嗯。 所以都觉得你不行，换我比你强。 嗯， 所以大家多年反而形成了一种这么落后的一个项目却不团结， 对， 不虚心， 这是一个问题啊。很多球迷也说、说现在这波球员啊，就是实力不行。你比如说20年前冲进世界杯那一波，范志毅啊，包括李铁当时也是队员。 那波球员的实力更强一些。您看就是这种关公战秦琼的这种比较是否合适？咱们国家队的这个包括中国球员啊，业务能力啊，就是他的这个实力是不是一直在走下坡路呢？还是说是也进步了，但是进步没有别的国家那么大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是你看这个关公战秦琼很有意思，其实不好这么一代跟上一代比，或者上一代跟下一代比。那你要这么比的话，那我倒觉得当年池尚斌、戚务生、黄向东啊、李宙哲、沈祥福啊、荣志行那一代是最强的。但你不好这么比啊， 对， 因为毕竟他们也没进过世界杯，而范志毅他们那一波人是进过世界杯的，包括李铁。但恰恰应该知道李铁他们那进入世界杯那一届是2002年，日本、韩国是东道主，他不参加预选赛。 对， 那么我们就少去了两个最大的障碍。那么要参加的预选赛，同时呢，我们的抽签儿又抽得非常之好。所以我们呢，应该说2002年是有运气的成分啊。足球圈的不虚心的这个问题肯定会出来，有人肯定会说不可能，我们是凭实力的啊。那么。我们实力和运气，起码可以这么说吧，实力和运气要相加。 对， 我们后来既没有实力也没有运气，是吧？所以现在的队员呢，你不能说他就退步了，也不能说他进步了，就是这个横着比或者是竖着比，对吧？我们周围的这些亚洲的同行们啊，其他国家和地区，他们的进步起码是速度比我们要快，比如我们这个小组的越南队，人家的进步就是比我们快的。 对，那这是梁岩老师的看法。李哥老师，您怎么看这种不同时代的球员的互相之间的比较，是关公战秦琼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吗？ 对对对，就是关公战秦琼，没法这么比。因为2002年我们进过一次韩日世界杯的决赛圈，是吧？那一批的中国国家队员跟现在这批国脚们相比的话，他完全处于两个时代，已经过去了20年，所以20年这个之间的整个比赛的节奏啊、速度等等的要求都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第一是不好这么比，第二呢，为什么中国球迷感觉到目前的中国队好像给人感觉是一茬不如一茬啊，实力越来越走弱？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中国足球虽然也在进步啊，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我们看国家现在在政策层面，是吧，在校园的这个足球这个开展这方面，对吧，等等这环节，我们国家应该说对足球，我觉得给出了远比任何一项体育运动更大的支持的力度和投入。但是为什么我们的感觉却越来越差呢？第一点，我觉得首先就跟国家巨大的投入相比，我们现在交出的这份答卷应该说是远远没有给出一个成正比的一个答分啊。比如说我们这么大的投入，我们放在任何一个中国体育项目上，有可能都是80分、85分、90分，唯独在中国足球这一项的答卷上，我们才能75分、70分、65分。所以这个是让老百姓、让球迷很不满意的，这是第一。第二点呢，我们虽然承认我们自己仍然还是有一定的进步的啊，不能因为他现在成绩不好，我们就蒙蔽了双眼，不承认中国足球自身还是有一定的进步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相邻的这些竞争的对手们的竞争的速度要快于我们，比如说日本的进步、澳大利亚的进步、韩国足球的进步，再看越南的进步、阿曼的进步、沙特的足球的进步，人家的进步的幅度比我们的幅度都要大，有的可能大的比较明显，有的大的幅度不是很明显，但仍然比你大。那么这就是中流击水，不进则退，相对的速度我们是处于缓慢的在后退的。所以这个给了大家一种这种认知，就觉得你真是不行啊。这个比如说一说20年前我们还进过韩日世界杯呢，你怎么此后这些世界杯你一次都没进过，甚至现在进亚洲12强这个第二阶段的这种争夺的资格都很困难。对，我们现在这次是连续第二次进入到亚洲12强，我们4年之前先是高洪波，接着是里皮，我们也打过12强，最终也没能出现。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又是从里皮到过渡到李铁，又是两个教练，一个中国人教练，一个外国人教练，又是带了中国队好歹又进入到了亚洲12强啊。所以呢，我们现在看整个的 B 组出现的前景呢，我们刚打完2场比赛，我觉得现在还要从因为在 B 组中我们中国队和任何一个对手都有10场比赛，我们有五个主场，5个客场，我们现在才打了2场比赛，1主1客，所以呢也没有 必要在这个时间点啊这么就是看衰中国队啊，就是认定他一定是没有希望出线的。我觉得这两场比赛输是在我们的赛前的预料之中的。 对， 那么关键的10月7号我们在沙加迎战越南队，我认为这场比赛对中国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嗯， 因为越南队、阿曼队甚至比我们高一点的沙特队是我们比较有希望搏一搏的这个三个对手啊，尤其是越南队。我们看现在这两天啊，中国队输了两场比赛以后，来自越南国内的球迷也好，媒体也好，也是纷纷把吃掉对手的这个机会放在了中国队的身上。 嗯 啊，这个呢就是说明现在两边的媒体和球迷都已经意识到对方是 B 组中最弱的球队，如果不能在这个对方的身上拿到一个满意的分数啊，那应该说在 B 组中要想谈出线几乎是天方夜谭。 是， 所以我觉得经过现在一个月的调整吧，因为现在刚刚比赛完嘛，那么其他的一些你像日本、澳大利亚队这些都已经回国了，这些效力海外联赛的国脚都已经回到各自的俱乐部了，那么中国队就不一样，我们的中超联赛已经停了，我们中超联赛第二阶段的开始是在12月1号才恢复的。 嗯， 所以现在的球队全部从卡塔尔的多哈飞到了阿联酋的这个沙加，在那里进行集训一个月，闭门啊这个练兵。所以我们看看经过一个月的这种闭门练兵以后，那么在10月7号我们国庆节的最后一天啊，中国足球队到底能给我们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面貌？ 嗯，中国足球总是在一些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出现哈，比如说往往在春节的时候有一些比赛啊， 是是是 重要的比赛。这次是国庆节假期的最后一天，看看是不是又能给我们球迷带来一些惊喜。明年春节还有， 明年春节跟越南是客场打的 啊， 也是在我们大年初三，好像是， 嗯 啊，也是非常要紧的一个节日。 这也是中国足球啊，这个 一个特色， 多年来一直成为这个舆论热门话题当中的一个点了啊。 是是。 刚才正像李格老师所说，其实呢，中国队在进步，但是呢，其他球队呢进步的可能更大一些。但问题也在于，像李格老师您刚才说的，中国对于足球这个项目的投入是比任何项目都更加大的，也持续时间也长，职业联赛也办了30多年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大的投入，还是相比于其他国家的足球进步步伐要小一些？这个问题究竟出在哪儿？是我们没走对路子吗？还是说相关的体制啊，还是机制啊，还是包括运动员的这个本身的这个身体素质啊，存在一些问题呢？林岩老师，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 就是踏踏实实的搞青训，这个踏踏实实搞青训这一句话说出来容易，但是我们已经从职业化改革的时候就说同时抓青训，到现在其实根本没有做到。而为什么没有做到？骨子里还是这句话，因为不虚心。 嗯， 因为我们的这一套训练的方法，比如说我们都是，我们的教练退役了，我们的运动员退役了去做教练，然后他去教孩子，啊，然后，他自己踢球的时候就没踢明白，咱说的绝对一点，夸张一点，他学的就是错的。 嗯， 他学的如果是对的，那中国足球的整体水平早就出去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呀。他显然学的不对。那么他学的不对的这一套东西再交给他的队员，那么这个队员长大了去踢了这个职业化，然后退役了以后再教下面的队员，这不是恶性循环吗？ 对， 对吧？就是一代不如一代啊，就是现在的恶性循环的结果现在出来了，就是从一开头我们就应该推翻我们自己原有固定的一些自认为啊，我这套训练方法，我的这套所谓的体系啊，是先进的，是正确的，其实不仅是落后的，而且是不正确的。 嗯， 我们到现在也拿不出一个像样的被所有人承认的青训大纲，就是现在我们没有青训大纲，没有青训大纲就如同孩子上学没有课本啊，你不管是黄冈版的是人教版的，你得有课本啊，没有课本孩子学什么呢？ 对， 对吧？你得按照一个统一的规范。我们现在呢真的是百花齐放，这个各领风骚，所以反而造成了我们的孩子学的东西这个七零八差的啊，全都是不正规的，全都是不符合当今世界足球发展的基本的潮流的。 对，所以说还是这个青训体系不够完善哈，也 不是不够完善，没有没有体系，没有体系，都是按照自己认为的那一套。 嗯， 都是这么说，你去接触这些青训的教练，统一的都跟你这么说，按照我这套来， 啊，中国的青训一定会怎样怎样怎样。恰恰我是实在不好意思，这个扫他们的兴，就是按着你们的来，按着谁的来都不行。 对，感觉都是江湖郎中啊，这个 对， 都宣称自己能治病啊，但可能 对， 这确实缺少一个这个系统化呀、理论化的一些东西啊，能够帮助中国足球真正能上升一个台阶。嗯，那之前跟李格老师交流呢，李格老师也认为这个青训是中国足球提升实力必须走的一个道路。李格老师，您具体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一个国家的足球也很进步，其实这个秘诀啊，并不是很复杂的。大家其实现在心里在这个环节上认识的还是比较准、比较清晰的。那就是什么？一个国家足球的进步必须要靠青少年培训体系的搭建。这个是久久为功的一个长期才能见效的一件事情。再一个呢，就是要做大这个足球的基础。其实我们国家在这些环节上近这个应该说十年以来吧，啊，应该说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比如说我说一点啊，就是中国足协和国家体育总局原来一直想办一件事儿，就是为扩大足球人口的问题，就想让足球这项运动走进校园，成为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大学体育教学课本的课程之一，还不敢说一个主要，就是之一就行。你比如说也可以上排球课、上篮球课，这都可以。但是呢，也希望足球也能成为课本教程的之一。但是在这个环境上一直就很难推动啊。但是我们看，就是为了推动足球的这种发展，我们国家在国家层面上给予了一个巨大的推动。我们看现在啊，如果说李瑞你有孩子的话，你去问问啊，他无论是小学阶段、初高中阶段，你问问他体育课中的足球课已经占据了一个核心的主要地位。这个跟原来中国足协和国家体育总局的设想都不一样，就大大超出了他原来的预计。那么这种如果不是从国家层面、从战略层面、从顶层设计这个层面去进行推动的话，根本就无法实现这个局面。那么这个就解决了中国足球的一个人口足球基础的问题，这一点非常关键。但是它的见效不会是5年10年就能见效的，所以应该给予更多的时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有了足球的基础之后，还要有涉及到足球自身的一些青少年的一个培训的体系、竞赛的体系啊，这个呢就比刚才我们说的纯足球的人口要更加的稍微专业一点点啊。你到底是采取过去计划经济体系下的那种业余体校的这种方式呢，还是走入职业化足球俱乐部以后的那种俱乐部的梯队模式呢？这个具体的模式啊无所谓，但是你一定要有这些青少年这方面带有点专业性质的这种培训。你比如说建立不同的年龄段，对吧？比如从从5岁就开始，是吧？5岁一直到17岁，这个每个年龄层次都有自己的青少年的一个培训体系。那么这个对于足球的强盛也是至关重要的。 对， 那么刚才说的这两点都是有关于一个国家足球运动最终能够崛起的一个基础性的工程。那么基础性的工程如果打不好，靠职业联赛的运行，靠大把的去规划球员或者是买外援去打联赛等等，这个是治标不治本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在这点来看，国家这两年还做了非常多的实事，我觉得会见到效果的。但是当下现在存在一个我认为比较没有解决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说到基础性的问题的时候，它带有一个特性，就是它的见效是比较慢的。这一代人干的事儿未必就在这一代人身上看到成效。现在我们足球圈内或者说干这些基础事的人，没有一种甘为别人当嫁衣裳啊，我来栽树，我看不到树的成长最终开花结果，但是我甘愿去干这件事情。并且国家在相关的奖励机制啊这方面，不会让这些干基层的这些人、默默无闻的这些人，最终在经济上能吃亏，或者看不到人付出的汗水。 对，这个 就在这些，就在这些环节上，我觉得现在好像似乎没有完全做到。 确实是啊，正像李格老师所说，其实中国足球啊需要不断的去革新自己哈、啊，把这个体制机制不断的健全，找到自己的这种发展的路径，不仅是急功近利的使用各种手段能打赢眼下这几场比赛，更能够让中国足球可以长远的进步发展下去，不断提升，走出一条有中国足球自己特色的发展之路。这可能啊是需要几代人下功夫，也需要啊从顶层设计到落实到基层的这个具体措施，符合整个一个足球的一个发展规律吧，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参与我们的节目，也要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收听本期节目和其他的精彩回放，您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是李瑞，再会。 连你岁月的底蕴，世上的面容，多少颗心曾为你追随一生，是你浓烈的真情，宽广的心胸，让全世界记住了你的大名。掠过人海的涌动，城市的牵引，多少的人在这里追梦圆梦，走进新时代的憧憬，美好的前程，让所有的心为你热血沸腾。北京，我爱你北京，山清水成一方，让一路共年轻。北京，我爱你北京，一颗大心脏，天地有回声，中国梦，中国心，一起向前。